大家好，又是宠爷话你知啊，我是阿 Yan 啊，今天我跳出来咧，带大家睇一间比较资深的宠物善终公司，睇下佢哋个火化程序啦，同埋有啲乜嘢嘅服务嘅，大家跟我过嚟啊！大家好，咁咧今日咧我揾咗咧依间善终公司嘅而家嘅负责人啦，阿 Kelvin， 咁咧讲解一下佢哋而家嘅火化嘅程序啦，同埋主人嘅需求。咁啊 ，Kelvin 啊，我想问一下而家咧个火化。會不會比較即係而家寵物善終一行咧，會唔會比較普及化，同埋咧個要求上已經係唔同咗噶啦？ 其實近呢十年其實一路咁進步啦，我哋呢一行，因為其實無論係講緊設備上面或者係服務質素上面，其實一路都提升緊。 即其實比較而家係去到新潮啲噶啦，即係冇咁古板，真係可能燒完就淨係攞個骨灰就走咁樣。 係啦，因為其實始終我哋做善終服務，即係唔係話緊淨係做火化咯，即係最主要係等等安慰緊主人同埋我哋，即係個寵物，即係安慰主人個心靈。咁所以好多時我哋喺服務上面都加強咗好多嚇，即係我哋好注重嗰服務質素方面。咁你都知道，其實近呢十年八年，其實即係香港人都對啲動物嚟講嗰個尊重啊、愛惜啊嚇，就越嚟越提高啊，所以就 咁會唔會而家變相咧即係一樣嘢問一問一樣嘢，就係話而家會唔會變相而家啲主人嘅要求嘅嘢係多咗啊，同埋唔同咗嘅要求？ 咁當然啦，即係第一就係、主人越嚟越愛惜嘅動物啦，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啦，即係當係一個屋企人咁嘅安排嚇。咁第二方面就係當然即係市場上面嘅競爭啦，越嚟越多善終公司嚇，咁所以我哋所以喺服務質素方面啊、配套上面啊，咁其實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嘅提升。 嗱，以我所知啦，而家啲咧好得意嘅，咁我而家知道一樣嘢就係話善終公司好多啲。主人的要求咩？譬如宗教上啦，因為我所有都嚟睇到啦，有啲宗教嘅房啦、甚至乎我見到係有啲儀式上嘅嘢。其實係咪依樣嘢而家多唔多？普即係咪係真係每一個主人都會有依樣嘅？ 越嚟越多，因為其實我哋都即係香港嚟講就係講緊佛教或者基督教啦嚇。咁喺儀式方面嘅，咁佛教嗰、那個。禮儀上面啊，各方面都會比較著重少少嚇。咁、好多主人都想，其實點樣可以圓滿咁樣可以為到只寵動物嚇、做安排最後一程咧嚇。咁、所以喺呢方面嘅，我哋會多好多配套。 咁啊 ，Kevin， 你夾埋嚟講多少少啊？你話即係好似話你話佛教形式啦、你佛教形式嘅意思係我淨係見到一間房啦、你淨係話可能係配套上俾間房去悼念啦、還是係話有啲儀式上，譬如話好似人咁去打齋啊，有師傅嚟或者同佢念經啊咁樣，甚至乎呢啲嘢會唔會有咧？ 我會啊，因為其實即係講緊個宗教上面，唔係淨係講間房啦、咁我哋提供嘅就係、可能頭先你話啲好多主人喺會要求有請師傅去為寵物去做經啊、打齋啊咁樣。咁我哋譬如每個月嘅都會有啲法會啦嚇，咁、係安排俾我哋啲客人，即係希望佢哋感受多啲係其實喺呢個咁傷痛嘅過程上面， 佢都係我哋自己人嚟。 係啦，可以係即係係圓滿咁樣去結束咯。 嗱，咁我講開宗教啦，咁我知道有一樣嘢啦，咁頭先 Kevin 都分享咗啦，咁佢譬如我哋佛教房啊、基督教房啊，甚至乎有啲咩宗教儀式上做嘅，咁但係好啦，我好想問一樣嘢，嗱，骨灰上我最想知嘅、就係話每一次火化後啲骨灰出嚟啦，咁我知道就係有啲主人攞翻屋企，甚至乎咧放你哋裏面嗰啲好靚嘅靈位啦，咁。但是我話兩者都不要的時候咧、你哋仲有啲提供啲咩服務令佢哋可以更加令個安排嗰、那個骨灰安排更加圓滿呢、 一般嗱，即係除咗你話拎翻屋企，或者係通常可能會寄擺喺我哋呢個寵物靈位度啦。咁我哋都會有撒海啊，或者係撒喺我哋墓園嘅，因為好多主人都話不如想去回歸大自然啊。咁所以一般我哋其實可能講過嚟兩個月出去一次，咁就大家 租架船，咁咪一齊出去殺海回歸大自然咯。或者有啲村話啊，唔係我想去殺土喎，嗱咁佢又唔想可能周圍就咁揾個山頭去殺啊。咁我哋會有自己嘅一個 set 嘅，係可以俾啲主人咧去殺土咁樣。咁甚至可以係我定期佢去探訪啊，即係去悼念下佢嗰個寵物咯。 嗯，咁呢樣嘢都好清楚啊 ，Kevin 都講得好清楚。咁原來骨灰都可以好多咁嘅方法去處理，其實同我哋人嘅處理方法都大略同大小嘅啫。咁但係好啦，我而家其實最後一樣嘢啦，其實我真係好想即係比較敏感少少嘅問題啦。咁我就見到啲傳媒啊，或者有啲周刊都曾經報道某啲市中師可能會有棄屍嘅問題啦。咁我又想問一問啦，咁我知道獨立火化就一定係即係得觀禮啊、攞翻啊，咁我又想集體埋土同埋集體火化有咩分別？而你哋個程序係而家點樣做嘅咧？ 一般咧其實講緊嗱，即係獨立火化啦嚇，就係話我哋個客人，咁佢一個爐嚇，咁然之後火化，咁然之後攞翻出嚟。咁佢親自喺佢面前浸起啲骨頭，挑選啲骨頭，然之後攞灰入樽，啊，咁然之後交到俾個主人啦。咁另外有一啲主人可能係經濟上面，或者係有啲好心人，可能喺街邊度見到一啲流浪動物，被車撞死啊，而走咗嘅，咁佢咁不如拎過嚟做一個集體火化啦，即係有好多唔同。貓貓狗狗一起去做火化，咁然之後我哋將啲骨和腐骨灰之後咧，咁我哋會交翻俾食環署去處理咯。嗱，咁呢個亦都係香港一個好正常嘅一個程序，咁我哋做法嘅。 Kevin 啊，你介唔介意問你一個比較即係敏感嘅問題啦？咁啊較早前有啲傳媒啊，甚至乎有啲周刊啊，都講話某啲時鐘公司話係集體做火化，但係將佢係棄屍嘅。咁你哋而家個做法係點樣咧？都想可唔可以講解清楚俾大家聽？ 其實而家我哋嗰、那個集體火化或者集體埋土咧，其實全部都係已經係做集體火化。即係同 全部都用火化形式做 嘅，係啊，即係話緊同其他貓貓狗狗啊、動物咧，咁一齊去做火化啊。咁然之後，我哋會將嗰啲骨頭和埋骨灰之後咧，咁我哋交翻俾食環署去負責翻處理咯。啊，咁呢個亦都係政府嘅規定，係要咁樣做嘅一個方法嚟嘅。 而依個應該係一個即係合法嘅途徑去做嘅適當嘅處理咯。咁而我所知就係你哋都公司都比較係透明度好高，係 啊，冇錯。 即係如果我即係講多少少啦，我有陣時你哋真係啲主人話要集體火化，你都會俾你望一望嘅。 哦，係冇錯，我哋都好歡迎嘅，即係話你兩個都唔， 只不過火化嘅程序就睇唔到嘅啫。 係啦，佢望咗去入爐火化嗰刻咯。 咁而家都希望大家都了解更加清楚佢哋嗰個工作性質啦，透明度有幾高啦。咁我哋今日咧好多謝 Kevin 啦，咁接受我哋個訪問，亦都了解到你哋善用公司嘅程序啊，骨灰點樣去處理噶啦。咁日後咧，我哋再想知多啲嘢嘅時候咧，再嚟揾你做訪問，再更加了解清楚啊。 OK， 多謝你。好啦，我帶大家嚟到依度啦，但係未必每一個主人都好想嚟依一個地方，但畢竟我哋個寵物離開之後，都要嚟依個地方為佢哋做個善後服務。咁我想話俾大家聽，當寵物離世之後，到當日火化嘅時候嘅程序，我哋應該去點樣做，亦都佢哋個安排係點樣。咁我帶嚟睇下個先嘅程序喺依邊啦。咁佢哋咧當日嚟到呢個火化地方嘅時候，咁佢哋有一個休息室啦，咁亦都有佢個宗教嘅房間，有佢個佛教嘅房間啦，咁啊甚至乎基督教或者甚至乎係冇宗教嘅形式嘅房間，咁之後佢哋就會喺呢啲房間度咧做一個悼念，而去陪伴佢個動物一段時間。呢段時間就是一個很靜止，他們很 close， 最後可以交談的時間。當火化的時候，到的程序是到這個入帶他們去一個爐房，叫做帶他們去火化了。 咁啊，嗰塊個牢房咧，有兩個牢房啦，兩個牢房嘅，咁同一時間可以做到兩隻寵物嘅火化啦。咁火化完之後啦，咁佢亦都要推翻出嚟呢個位置啦，做一個執骨嘅程序，甚至乎如果有主人要睇嘅話咧，可以喺出邊嘅。大致上的程序就是他們的火化程序完了之後，就好像現在師傅那樣就去做一個執骨的程序啦。咁佢呢度咧有一個咧比較好完善嘅靈室啦，咁你哋可以睇下佢哋個靈室就係、是甚至乎有好多好似間隔上嘅，有門啊，有窗啊，有露台啊咁樣。這個架他們是為什麼呢？這個架呢是放一些呢主人呢擺了一段時間之後呢會將它可能拿回家、啊、甚至乎呢會埋土或者放海的，這個是短期的服務的靈位啦。現在呢火化了之後呢，所有動物呢那些骨灰和毛髮呢都可以留回做紀念，主人方面也都可以有個安慰啦。那你看看這個啦，好像簡單的木盒啦，它上面都可以印有你的寵物的樣子啦，那入面可以放個骨灰盅。另外這邊呢一些頸鏈啦，表面是一個好像擠上，但是後面是可以擠毛髮和那些一粒粒的 骨仔的小部分啦。咁而呢個盒入面呢，一樽樽嗰啲其實係佢哋嘅骨灰嚟㗎。咁後面佢有一張大相，隔離有啲乾花。咁主人帶咗返屋企都唔覺得有啲感覺上係有好好悲傷啊。咁而且望落去係好舒服。咁令到個心靈上都有個安慰㗎。而家市面呢上面其實好多好多呢啲都係可以留返俾我哋紀念我哋嘅寵物。亦都可以呢俾主人呢知道呢原來火化後呢學個程序係點樣做。亦都有好多嘢可以留返俾自己日後嘅回憶嘅。咁今集呢就講到呢度。本身呢我有個呢小貼士嘅。咁今集要停一停，因為我哋今日係講咗好多火化上嘅嘢啦。咁我下一次先至再介紹其他產品。好。咁咁啱呢今日嚟到呢度呢，咁呢個哥哥你貴姓啊？ 姓歐 嘅。歐生呢就啱啱呢就嚟攞返佢個寵物嗰個骨灰。咁我都好多嘢想問問啲即係寵物嘅主人啦。咁而家呢市面上出面其實呢好多都係或者俾幾百蚊人哋搞掂咗佢，或者放喺啲有得放遺體嗰啲垃圾房呢去處理咗佢，咁可能食環署收咗佢咁樣啦，咁一了百了啦。但係點解你會可能會選擇用火化咁樣嘅做呢？ 咁其實呢如果我第一次知道有呢啲服務嘅時候呢，我真係會咁樣做。但係之後呢，因為你記住動物呢係你動物同你係唯一嘅朋友嚟嘅啫，你點樣都要俾翻個尊重。其實真係咁講，錢你嗰啲錢使咗咧，你係俾翻個尊嚴人係好重要。你養得寵物，你如果你咁計較，你不如唔好養啦。 就係、是、咁樣、啊、因為如果你咁就係垃圾桶咧，佢呢個填海區咧，你個心會好痛嘅，好唔舒服嘅。除非你係中意嗰只動物、 啊、即其實好簡單，歐生覺得即係動物其實都係我哋自己屋企人啦。其實即等於好似自己仔女咁樣啦。 絕對係。 即你冇可能話遺棄佢，或者唔養佢，趕佢出去啦。咁而對歐生意思話，真係做到佢係。生前善待，死后善终呢、這个概念啦。咁我亦都想问啦，你嚟到呢一度啦，咁啊，你只动物火化啦，你觉得佢哋个服务完唔完善啊？同埋佢哋有啲咩可以再进步咧？ 佢俾我前几年咧，非常好啊，因为我上个月个女因为肾病咧都走埋，咁我上次我冇一啲都冇冲过凉嘅。但我嚟第一眼望佢咧，佢就做得好乾淨、好整齊、啊、所以呢樣嘢係要讚嘅啊！咁同埋佢哋請啲同事咧都好好嘅啲禮貌，即係唔會話因生意嚟做，佢哋真係好有愛心啊！ 佢俾唔俾到安慰你啊？ 俾到，絕對俾到， 俾到， 佢、啊、肯俾我抒發一下啲情緒。 即係起碼由佢送嚟到佢睇佢火化，到你而家叫做圓滿啦，帶佢翻屋企啦，成個過程都係舒服嘅。 就算打電話都係會俾我講幾句，好好啊！呢樣嘢對走咗個仔或者女嘅主人係非常好嘅。 即係本身由好悲傷都變咗一個好開心咁。係 冇錯冇錯，絕對係。 咁我多謝你啊，今日俾我捉住你問咗兩句。好嘅，咁希望咧大家都知道啦一樣嘢啦，所有動物都係我哋嘅自己人，就算佢走咗之後咧，我哋都好好咁去。 一定要尊重動物，動物係有生命嘅。OK。 OK。 咁咧，我今日咧更加揾到一個咧喺善終公司個責任真係。哇！冇咗佢真係唔得嘅，好重要嘅呢個職位咧，係火化師傅。咁啊，揾到阿盧師傅咧，咁啊解答我哋咧，佢喺呢一行做咗幾耐啦。咁佢火化嗰時遇到啲問題啊，或者係點樣幫到啲動物啦。咁啊，盧師傅，我想問下你入咗行幾耐啊？ 入咗行十三年。 十三年，但系好后生嘅喎。咁我想问一下你，点解会入呢一行啊？ 都系咁啱冇嘢做，所以就啱啱所以冇嘢做，所以就入咗呢行。 即系冇嘢做，咁啱啦。呢度又即系请人， 系啊， 咁啊有人介绍，咁咪入咗呢一行。 系啊。 咁你入咗呢行之后，你个感受到啲咩咧？ 感受到都 会唔会开初好难做啊？嗰啲咁啊？ 开头嗰几月都。要慢慢嚟咯，因为都好多啲味道啦，味道啦，或者啲气味啊、气体味道啊，或者啲血啊嗰啲，都要挨过嘅，都几个月真系啦。 咁啊，好啦，咁你都做咗十几年啦，都好有经验啦，好资深啦。咁我好想，其实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通常遗体啦，即系到咗你哋依度嘅时候，即系。由個接收咗翻嚟到你度啦，咁、那個程序其實係交俾你哋師傅啦。咁、譬如主人要見佢之前啦，咁好似有個禮儀師要做咁嘅時候，那個程序係咪都係由你哋做啊？ 係啊。 咁通常做啲乜嘢程序而再俾主人睇嘅咧？ 個遺體就翻咗我哋公司個雪房嗰度先啦，擺咗喺雪房先啦。咁就約翻個客個時間嚟睇個火化嘅，咁就。火化當日先喺個雪房嗰度拎翻嗰個遺體出嚟咯，咁出咗嚟之後，咁就會幫佢抹下身啊，嗰啲主人會要求沖涼或者幫佢沖涼啊，咁啊點都會幫佢吹翻乾淨個身體啊，抹乾淨個身體先俾個主人見。 即係做翻一個美容咁啊，形式俾翻佢。咁其實即係好似都係一樣嘢啦，同人一樣都係個尊重啦，等佢乾乾淨淨咁啊，俾主人見佢最後一面啦。咁啊，我大致上我好想知道一樣嘢咧，有冇啲譬如啊？我都知唔係一定係每一隻動物嚟到都係咁完整噶嘛，可能有啲人爛肉啊，甚至乎可能遇車禍啊、遇意外嗰啲，咁你哋通常點處理啊？ 呢啲通常都會叫個主人即係做少少火化啦，就費事擺咁耐喺雪櫃啦，即係都會臭啊、會發脹啊、會有甩毛嘅情況出嚟咯。咁係啦，多數都係咁樣做嘅我哋啦。 咁如果真係譬如遇到車禍啲，可能劏開肚啦。咁、你哋會個，因為我知道你哋唔會話去縫針啊，唔會做呢樣嘢噶嘛。咁我即係 即係我以我嚟講，哇！佢嗰真係爆咗肚，咁你哋，但個主人好想見到佢喎，咁你哋係點樣去俾到個主人睇到佢，令佢安心咧？ 嗯，通常都是如果即係咁唔好彩嘅，即係啲內臟即係走曬出嚟嘅話，你都會盡量都係會塞翻啲內臟落去個肚皮裏面啦，跟住就揾個毛巾遮住佢咯，我哋係啦。 嗯，即係等個主人嚟到都舒服，睇得到。 係啦。 咁呢啲多數都好快要火化噶啦。 儘量都幾日內咯，最好就 嗯 費事都嗰啲內臟或者血啊浸到成身都。都是啦， 咁樣其實佢哋真係火化師傅，其實依個做佢做火化師傅之餘，亦都要做埋個禮儀師啦。咁變相都係俾翻個動物乾淨個遺體啦。咁我亦都知道咧，你哋公司都有做火化啲馬嘅。咁我想我只不過想八卦一下啫。咁馬咧火化要幾耐咧？咁大隻 馬咁大隻都要火化十幾個鐘頭都要。 十幾個鐘，但係以我知道唔會成隻馬擠落去啦，咁大隻。 因為佢嗰個馬會嗰度咧，咁佢有獸醫喺度嘅，咁就會斬肉， 即係解剖咗， 咁就一代一代咁會運過嚟咯。 哦，原來係咁。咁我想不如話俾我聽啦，貓講細種同大種啦。如果譬如一個貓同一隻狼狗啦，嗰啲火化時間要幾耐？起碼俾啲主人清楚知道啊！原來都要咁嘅。有陣時有啲主人誤會就以為話，我擺只貓喺度，我可能要燒成日嘅喎，或者要燒幾耐嘅喎，好耐好耐。咁其實係幾耐到咧？ 入爐計啦，我哋入爐火化開始推入爐嗰刻，咁撳咗掣，咁大概如果正常好細種嘅貓啊貓仔咁樣咧。咁大概都係九至十個字到啦，係啦， 即係一個鐘度， 係一個鐘頭到咯。因為有啲貓有啲肥，有啲瘦啲噶嘛，係啦。咁如果你話大隻嗰啲，好似狼油啊或者金毛嗰咁大隻嗰啲咧，都起碼嗰一個鐘頭三個字到咯。 咁嗰、那個依、這個時間係燒完個程序出嚟啫。 係啊，燒完個程序出嚟啫。咁就喺個爐嗰度拉出嚟。咁拉出嚟都要攤凍個烹㗎，你都要係啦。咁攤到個烹個過程都要起碼都五至六個字到咯， 即其實成個過程咧就，如果係一隻細嘅貓或者細嘅狗，基本上就係話前後個半鐘啦。咁啊之後仲要執骨灰啦。咁即其實兩個鐘啦，一個細嘅動物。咁啊大嘅動物你預起碼都要三個鐘啦，係咪咁嘅意思啊？係啊。咁所以大家都理解，如果你真係有到陣時有需要呢啲服務嘅時候，都唔好怪點解等咁耐啊，或者點解需要做咁多樣嘢咯？咁我都想知道咧，八卦下，我想再問一問咧一樣嘢，就係話有時火化之後咪出嚟嗰啲骨灰嘅，有冇咧見到啲好特別或者好奇特嘅嘢？有陣時啲主人會問到你哋嘅咧？ 都會嘅，係有時會點解咁多顏色嘅嘢咧燒出嚟？咁燒出嚟每一個遺體燒完出嚟，咁佢有啲內臟嘅灰啦。或者睇到有啲毒素啊，或者有啲cancer 啊，都會個骨會黑色啲啊，咁樣咯， 所以更加明白到有陣時出嚟嗰啲顏色未必係真係火化嗰陣時影響，而係佢本身個體質有問題，而可能導致個骨嗰個出嚟呈現咁嘅問題啦。咁好啊，到最後啦，我都想咧阿盧師傅咧同咧啲主人講一講咧，有陣時佢哋咧啲動物嚟到火化，其實基本上佢哋都好錫噶啦。咁好錫嘅時候，好想有好多嘢咧跟住個佢自己個寶貝去火化，甚至乎公仔啊、嘢食啊或者鮮花啊，咁都會放埋一齊咁擺落去火化。咁其實可唔可以同啲主人講咧，有邊一啲其實唔可以放落個爐跟埋個寵物去火化？等我哋理解清楚咧，咁唔使話有個誤會喺度點，有陣時以為係你哋唔俾佢去做依樣嘢咯，係啊。 通常有塑膠嘅成分啊，同埋有鐵啊嗰啲，就唔會俾主人入嚟擺埋個遺體裏面一齊火化咯。因為燒出嚟驚佢溶咗之後會黐咗啲骨度，所以就盡量都唔會俾佢燒落嚟。 咁如果譬如我佢好中意食雞骨嘅喎，或者佢好中意食雞翼嘅喎，我想成隻擺落去，其實建唔建議咧？ 都唔建議，因為燒出嚟嗰啲骨頭都好相似個寵物嗰啲骨嘅，其實都係啦。 都其實都係驚會撈亂呢個問題。咁啦，今日啦，咁我都啦，揾咗阿盧師傅答咗我哋，亦都火化上嘅好多好多問題。咁亦都希望你哋大家了解到好多呢個火化嘅程序啦。咁我阿英今日跳咗出嚟，同你哋咧分享曬所有嘅善終公司嘅 程序怎樣做，都俾你哋理解到咧，佢哋嘅工作嘅性質。希望咧，你哋更加清楚佢哋嘅工作，亦都更加了解佢哋嗰個處理嘅方法。咁好啦，下次我哋再從而話你知，再約你見面。